刚才这首歌叫做《像雾像雨又像风》，来自于梁艳玲。据说在90年代中期，这首歌正当红的时候，梁艳玲在大大小小的场合唱它不下千次。在那个年代，卡拉 OK 风潮刚刚席卷内地的时候，梁艳玲的很多代表作，除了像《像雾像雨又像风》之外，还有《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慢慢的陪着你走》，都成为了卡拉 OK 里面点唱率居高不下的 K 歌金曲。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给你听到林志炫，《散了吧》。 你试着将分手尽量讲得婉转，我只好配合你尽量笑得自然。我就是不能看心爱的人显得为难。你刚握过的手留着一丝温暖，不知道够不够撑过这个夜晚。我目送你远走，站得太久，倦意淡淡。散了吧，远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该原谅，该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着。知道这世界没有太多圆满，当爱到曲终人散，难免还是遗憾。散了吧，远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要原谅，要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 刚才这首歌叫做《散了吧》，来自林志炫1997年单飞之后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当年林志炫和李记以组合尤克里林的形式在台湾也是深入人心，先后发表过8张中英文专辑，创下了最佳销售佳绩，而且呢还2次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成为华语乐坛最成功的男子组合之一。1996年林志炫单飞，1997年林志炫加盟到 Sony 新力唱片，

阴天在不该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印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他永不会见，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是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年。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印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刚才这首歌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阴天》，李宗盛的作品，由莫文蔚来演唱。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李宗盛在他个人的理性与感性的作品音乐会上的一个现场演唱的版本。2004年，李宗盛和林忆莲结束他们的婚姻。在任何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都需要一个疗伤的过程，李宗盛也不例外，所以他搬去了北京，40多岁重新开始经历一个人的生活。最大的敌人就是受不了寂寞，所以当时这首《阴天》也是他那个时间段最真实的写照。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李宗盛写给莫文蔚，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十二楼》。 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打作的靶场。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只有爱让人心情舒畅。

果重逢也无法继续，失去才算是永恒。惩罚我的认真，是我太过天真。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为你等从一开始盼到现在，也同样落得不可能。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等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我不能，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不该爱的人？ 刚才这首歌叫做《从开始到现在》，是来自于张信哲，这是著名的韩剧《冬季恋歌》的中文主题曲。原本张信哲就擅长表达这种深情的情歌，而且这首歌里还加入了十足的戏剧张力，可以说是张信哲非常成功的经典情歌之一。马上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跟你听到《孙燕姿》。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的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全部幸福不回来了，用心酸为 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 是大牌主打歌，说说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才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接下来我们要带给你的是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巫启贤年轻的时候也有过情歌王子的称号，这么多年以来，他一共唱过400多首情歌，但是却很少碰触过伤心的情事。他自己在很多场合说，就是接下来这首叫做《红尘来去一场梦》的歌，最能够代表他浮浮沉沉的心运，也是他和前女友分手的时候焦头烂额时的心境的写照。 镜中樱花乱舞风，谁不怜惜情浓，春去秋来四季空城，留不住又何必眷恋残梦。来呀来，去呀去，都是一场梦。红尘来呀来，去呀去，夜空日落相识，来月相动，真情难填满无情洞。红尘来呀来，去呀去，夜空又何必 蓝呀蓝，去呀去，不是一场梦， 都是一场 梦。蓝呀蓝，去呀去，夜空日落像是来月向东，真情难骗，满无尽动。红尘蓝呀蓝，去呀去，夜空蓝呀蓝，去呀去，夜空真蓝呀蓝，去呀去，都是一场梦， 都是一场 真蓝呀蓝，去呀去，夜空日落向西，来月向东，真情难填，满无情动。真蓝呀蓝，去呀去，夜空蓝呀蓝，去呀去，夜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见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的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见我。 到现在还没来，却成为我身体的另一半。曾经不坏，他也收拾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巨环。你的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你现在好吗？今天快乐吗？我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我已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好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照得我的心慌，我只想拥有坏人的欲望，唯有你是我的阳光，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祝你天天年年快乐，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 会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好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照得我的心慌，我只想拥有烦人的欲望，唯有你是我的阳光，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祝你天天年年快乐，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刚才听到这首歌叫做《烛光》，来自于任贤齐。很多人对于任贤齐的情歌印象都是心太软和依靠，可是也有像刚才《烛光》这样的作品，充满了温暖的正能量。而今天在大牌主打歌要跟你听到的最后一曲，同样也是两个非常开心和积极阳光的女孩，她们是锦绣二重唱，这首歌是《交换日记》。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麻烦你叫华伦闭嘴， 华伦，闭嘴。 是孩子的专利，有些话可以说出来，有些话只能写进去，有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反而说不出真情真意，写错字也很妙，烂涂鸦也很爆笑，把生活记录下来，我们来交换。天天给你，只能叫。